感谢主，礼拜天早上我们一起来这边敬拜主。我们在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一起站起来唱一首诗歌，我只仰望你，我们只仰望这一位主，我们不仰望任何其他的事物或者人。我们先慢慢唱一遍好吗？ 是我主，我的盼望，是我坚固磐石和力量。我要向你切切恳求，请做我一生的救主。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王。我的心渴慕要讨你喜悦，我真心向你屈膝敬拜。你是我主，我的盼望，是我坚固磐石和力量。我要向你切恳求，请做我一生的救主。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王，你是我高台和盾牌。我的心渴慕要讨你喜悦，我真心向你屈膝敬拜。 诗歌讲到我只仰望你，那这位你是我的主，是我的什么？我的盼望，还有呢，我们的磐石，还有 力量， 还有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王，你是我的高台，是我的盾牌。我们的主好多属性，他是我们的，我们一切所需要的，他都是在基督里都是是的。我们再来以感恩的心，我们来唱，我们实在有福的。我们有这样一位主，他什么都是，我们就用感恩心，我们唱快一点，好不好？你是我主，我盼望，我坚固的磐石和力量。 你是我主，我的盼望，是我坚固磐石和力量。我要向你切切恳求，祈求我一生的救主。你是我高台和盾牌，我的心渴慕要讨你喜悦，我真心向你屈膝敬拜。你是我主，我的盼望，是我坚固磐石和力量。我要向你切切恳求，请做我一生的救主。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王，你是我高台和盾牌。我的心渴慕要讨你喜悦，我真心向你屈膝敬拜。 感谢主，请坐。但愿我们一心渴慕要讨神的喜悦。接下来我们要读一段的诗篇，我们一起来一面读，我们一面来默想神的话语。这诗篇二十五篇第一节到第五节，诗篇二十五篇第一节到第五节，如果有圣经的话，请您翻到诗篇第二十五篇一到五节。诗篇二十五篇第一到第五节，翻到，请我们同声来读。如果还没有翻到，我们上面有这个经节。诗篇二十五篇第一节，我们慢慢读，请。 耶和华， 我的心仰望你，我的神啊，我素来依靠你，求你不要叫我羞愧，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。凡等候您的，必不羞愧。 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。 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指引我，将你的路教训我，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，教训我，因为你是救我的神，我终日等候你。 第四第五节我们再来读一遍好吧，第四第五节来。 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将你的路教训我，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，教训我，因为你是救我的神，我终日等候你。 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走在耶和华给我们的道路上。我们接下来唱这首诗歌《你的路》。我的心默默等候耶和华，我的灵渴望等待他的恩典，我要欢欢喜喜奔向他美善的路，我必踊跃在其间。 我的心默默等候耶和华，我的灵渴望等待他恩典，我要切切寻求求告我慈悲的主，不要向我掩面，我要远离其罪恶的道路，我更要参照不义的一面，求你施恩让我心间你不变的爱，让我与你面对面。你的意念可及诸天，你的道路又长深返回，必成就你心所愿。我的心全被顺服耶和华，我的灵期待享受他恩典，我要欢欢喜喜奔向他美善的路，我必永远在其间。默默等候耶和华，我的灵特默等待他恩典，我要切切寻找求到我慈悲的主，不要向我掩面，我必要离弃罪恶的道路，我更要除掉不义的一念，求你使人让我寻见你不变的爱，让我与你面对面。你的意志高及诸天，你的道路又长深远，你话语必不突然返回，必成就你心所愿。我的心全部顺服耶和华，我的灵期待享受他恩典，我要欢欢喜喜奔向他美善的路，我必永远在其间。 这边讲我的心默默等候耶和华，我的灵渴望等待他的恩典，切切寻找求告慈悲的主，讲到我要离开罪恶的道路，要除掉不义的意念，让神施恩让我们寻见神的道路，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找到，若不是神向我们启示我们看不到，但我们必须离开罪孽，离开罪恶，离开不好的意念，神的道路才向我们启示，向我们显明。这边做这首诗的作者，他说我的心默默等候耶和华，神的道路不是好像常常不是 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很明显就在那边，常常要等到最后他的道路显明出来。我们再唱一遍的时候，我们一面来唱，我们一面来思想，在我们这一生当中有多少次我们等到最后看到神的门开了，有多少次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，我们才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。我们若是自己一直在挣扎，我们常常看不到神的恩典。我们一面唱，我们一面来对我们自己有一个 reflection，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反思。我们用祷告的心求神让我们看到他的道路在什么地方。 我的心默默等候耶和华，我的灵渴望等待他恩典，我要切切寻求投靠我真美的主，不要向我掩面，我要离弃罪恶的道路，我更要除掉不义的意念，求你施恩让我寻见你不变的爱，让我与你面对面。你的意念牢记诸天，你的道路又长深远，你的话语离不突然返回，必成就你心所愿。我的心谦卑顺服耶和华，我的灵期待享受他恩典，我要欢欢喜喜奔向他美善的路，我必永远在 你的纪念， 你的意念牢记诸天，你的道路又长深远，你的话语必不突然返回，必成就你心所愿。我的心谦卑顺服耶和华，我的灵期待享受他恩典，我要欢欢喜喜奔向他美善的路，我必永远在其间。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的王，你是我们的盾牌，你是我们的高台，你是我们所仰望的，你是我们的帮助，你是我们的救赎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看到我们是何等有福。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你是我们的力量；当我们在黑暗中行走的时候，你是我们的光；当我们迷路的时候，你是我们的牧人，用你的杖、你的竿来安慰我；当我们饥渴的时候，你带我们到青草地、溪水旁，让我们安歇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你为我们安排你的道路，为你自己的名引导，让我们的灵魂能够苏醒过来，引导我们走这条路。主，你是我们的救赎，在我们不认识你，在我们还在罪人当中的时候，你就亲自下到人间为我们死，死在十字架上，你的宝血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，让我们今天能够在你的面前享受这样的一个恩典，享受这样一个在基督耶稣里一切都是是的这样的一个恩典。因为实在世界上我们没有能够看到一个帮助是这样的完全，没有一个能够看到一个全员是这样的丰富。你给我们的生命是从里面涌出来，像生命的活水在我们心里面涌出来的生命，不是我们一点一滴去找来，不是我们一点一滴去要来的。你给我们的灵魂苏醒，让我们能够见你的面，让我们能够踊跃欢呼走在你的道路上面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你是这样一位完美的主，这样一位完全的神。主，你的救赎是完全的， 你在我们还没有出母腹的时候，你就已经预定我们，你就已经认识我们，你就拣选了我们。在我们出母腹以后，主，你更是经常带领宝宝怀胎，直到我们年老，你仍然宝宝怀胎。在我们年幼的时候，主，你喂养我们，你用你自己的话语圣经来喂养我们。当我们不懂的时候，主，你也给我们逐日学，你给我们查经班，你给我们团契，你给我们弟兄姐妹，你给我们正道，你给我们不同的聚会，你给我们有各种的影音的媒体，让我们可以听到你的话，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。主，你更让我们经历主你自己的道路。你告诉我们说，你的意念天怎样高过地，你的意念怎样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你的道路也是怎样高过我们的道路。我们实在凭我们自己人的思想，我们凭我们自己人的眼界，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你的道路，但是你却在我们需要走你道路的时候，你将它向我们显明，你让我们看到你的道路。你在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，你向我们启示；你在我们不信你的时候，让我们经历到你的大能，让我们今天能够进到你里面来，相信你，认识你，走你的道路。主，我们也感谢你，因为你的道路不是一条平坦大道，乃是一条小路，进的乃是窄门。你在我们这一生当中，你要炼尽我们，你用我们的道路来炼我们。主，我们真是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到，我们若是一条路还没有走进，我们看不到前面你给我们开的道路是怎么样。主，我们常常在一条道路的尽头，我们看到你为我们开了一扇门。主，我们常常在我们还没有走进一条道路的时候，我们缺乏爱、耐心，缺乏忍耐，缺乏信心，我们常常向你埋怨，我们会 frustrate， 我们会说，主啊，你在哪里？我们会说，主啊，你为什么掩面不看我们？我们心里沉闷，我们忧虑，我们落到世界的这个沉沦，在世界的这个痛悲痛里面，我们没有看到主，你是为我们开道路的神，你是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的神。当我们常常在我们绝望的时候，主，我们就看到你的道路就开了，你的门就打开了，我们就又走上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。主，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走的道路真是有高有低，有起有伏。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常常是往前走往后退，但是我们一直看到主，你的手天天在带领着我们，你的手从来没有放掉我们，你一直在牵引着我们往前走。将来要你要带我们到一个那更美的家乡，那是在天上你所为我们预备的一座城，那是我们所喜悦的，那是我们将来要与你永远同在的一座城，那是荣耀无比、光明无比、没有眼泪、没有悲伤的一座城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为我们预备的，从我们没有出生到我们离开这世界以后，是那样的完全，是那样的有慈爱，又有公义，又有怜悯。主，谢谢你，我们今天得以在你面前站立的，在这里赞美你，在这里称颂你，在这里感谢你。主，都是因为你成为我们的大祭司，一次献上自己当作活祭，完成了这样的救赎，我们得到你的恩典，你配得我们的称颂，你配得我们的感谢。天上地下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于你，都归于那坐宝座的真神，都归于那被杀的羔羊。你是唯一配得称颂的，让我们的心单单仰望你，我们不仰望别的，我们不仰望人，不仰望金钱，不仰望势力，我们单单仰望这位在天造作我们的这位耶和华。你告诉我们说，你是耶和华，除你以外别无他神。我们今天就到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前面来敬拜赞美，但愿我们的敬拜达到你面前，蒙你的悦纳。这样祷告感谢我们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阿们。 感谢主，他天天带领我们，日日领我，恩主亲手领我，我们愿意跟随主的脚踪而行。 耶稣领我，何等福气，心中充满平安欢喜，无论何处动静起，左右主耶稣时常领我，日日领我。 慢一点点，好吧？我们再第一节，我们再唱一遍哈。耶稣领我，来， 耶稣领我和恩父亲心中充满平安欢喜，无论何处动静其中有主耶稣时常领我。耶稣恩主亲手领我，我愿忠诚跟主教宗，你帮我主亲手领我。 第二节， 有时遭遇困苦忧伤，有时心中喜乐欢畅，风平浪静过饥荒，多有主耶稣领我，耶稣领我，日日领我，耶稣恩主亲手领我，我愿忠诚跟主教宗，你蒙我主亲手领我，我愿尽我恩主身手，甘心乐意随主心祝快乐应有耶稣时常领我，耶稣领我，日日领我，耶稣恩主亲手领我，我愿忠诚跟主教宗，你蒙我主亲手领我。 第四节， 当我走完一生路程，到主恩典完全得胜，死亡冷和我不怕过，你有救主耶稣领我，耶稣领我，日日领我，耶稣恩主亲手领我，我愿忠诚跟主教宗，你帮我 感谢主。第四节讲，当我走完一生路程，靠主恩典完全得胜，死亡冷和我不怕过，因有救主耶稣领我。死亡是 每一个人所面对的一个关口，我们基督徒因为有耶稣领我，我们不怕过，我们欢喜快乐走到另外一个地方，更好的地方。接下来我们要读一出圣经，今天的经文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到四节，还有第26到28节。今天有两处，都在以西结书第一章，第一处在一到四节，第二处在26到28节。翻到圣经，我们一起来读一到四节。第一节，请。 当30年四月初五日，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，天就开了，得见神的异象，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五年四月初五日，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，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，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，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，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，周围有光辉，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。 好，接下来一处在26到28节，26到28节，翻到我们同样一起来读，请。 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，有宝座的形象，仿佛蓝宝石；在宝座形象以上，有仿佛人的形状。我见从他腰以上，有仿佛光耀的金晶，周围都有火的形状；又见从他腰以下， 有仿佛火的形状，周围也有光辉。下雨的日子，云中彩虹的形状怎样，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。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。我一看见就伏伏在地，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。 今天在我们当中，张牧师所释放的信息是侍奉与仰望。我们把时间交给